位， 刘若琪 maybe 下降一位。方竹有一天上升一位。毛不易春边新歌上榜。 人说江南桃花三月红，一寸往事一寸梦，千里送却留不住，散尽韶光两空空。我说江南桃花三月红，人生何处不相逢，天涯咫尺君归处，回风不改旧巷浓。江南桃花三月红，一寸往事一寸梦，千里送君留不住，散尽韶光两空空。我说江南桃花三月红，人生何处不相逢，天涯咫尺君归处，回风不改旧巷浓。天涯咫尺君归处，回风不改旧巷浓。 不同的音乐，同样的坚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你的音乐由你掌握。 那在本期榜单的第六位呢，是来自毛不易的一首《春边》啊，最近一段 最近太火了， 真的是爆红。其实呢，他是一个彻底的素人哈，在参加电视节目之前呢，他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艺人的培训，也没有任何的选秀经验。 对，但是毛不易一路走到今天，他脍炙人口的作品可以说越来越多。那粉丝们总是说啊，在他呆萌的外表之下呢，真正打动他们的是毛不易的老灵魂。 其实他不过才23岁。 哎， 杨幂曾经问过毛不易啊，你被生活抽过多少耳光才能写出这样的歌、啊、 问得太实在了。 是，而陈晓呢也是评价到毛不易的歌画面感很强，每首歌的情绪都是切实可感的。 对，其实要是真的去听他的歌的话，确实很能打动人。那下面呢，我们就把毛不易的这首《春边》送给大家。 春的风，夏的雨，秋的萧萧，冬的季，你的痴，我的傻，最是沉沉舍不下。人说江南桃花三月红，一寸往事一寸梦，千里送君留不住，散尽韶光两空空。我说江南桃花三月红，人生何处不相逢，天涯咫尺君归处，回风不改旧巷浓。江南

梨花炭摘得冠军。 取梨花炭，炭几回惆怅东乡，君记否梨花树下当年我像模样。这首梨花炭的意境呢，可以说真的是非常的美，那在词曲的成熟度现在听也是近乎完美。 可这首歌呢，却是词曲作者兼演唱者刘倩彤在16岁的时候的作品，不愧被称为天才少女，对不对？ 嗯， 其实这首歌最初啊，是刘倩彤构思的一个古代的凄美的爱情故事。 哎呦， 嗯， 但是呢，故事没写完，却写成了一首歌。 等一下，让我想想，16岁的作品啊，写了一个爱情故事，证明什么？ 证明他阅读的相关作品比较多，比较丰富。 我是想说，16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爱情为何物了。 他一定是猜的。对，一定是猜的。嗯，那下面呢，就一起来听一下到底是怎样的一首歌曲呢？这首来自本期榜单的冠军单曲《梨花炭》，一起来听一下，来自刘倩彤。以上呢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了，大家有没有听到自己喜欢的那首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更多的人。 嗯，那下面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了。 是的， 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优秀的作品呢？马上来揭晓答案。好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于马琛《悸动》。那不久前马琛的一首《冬至念君》呢，还记不记得？在我们榜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嗯，对对 对, 对。那也有朋友说还想听听其他的作品，那就给大家带来一首马琛的另外一首很好听的作品《悸动》。 嗯，这首歌当中呢有一段歌词是这样写的： 嗯， 朋友说寂寞了别怕，找个人来牵挂。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啊，他在哪个角落。对着谁说着痴话， 就感觉有点惨。嗯， 但是很细腻很实在哈。 对，想找个人来牵挂都找不到。 就是单身汉的感觉嘛，是不是？ 嗯。那这首歌的歌词其实细琢磨起来有点意思哈。 嗯， 特别细腻特别实在，那配上马琛独特的嗓音呢，就把一个人那种孤独啊无奈很想找个人来恋爱的感觉表达得淋漓尽致。 好，那下面呢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感同身受一下，来自马琛《悸动》。 请

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最有温度的音乐， 让我掉下眼泪， 最有态度的节目。 你买不起就说这东西不好， 然后一个男的就走过来给了我50块，说小姐能不能不唱了。 那会儿大家是真的喜欢，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来发泄啊，一高兴 也没有劲儿。 对 中国摇滚榜重磅出击，引领独立时代风向标，感受永远的热泪盈眶。无态度不摇滚，中国摇滚榜，中国摇滚第一榜。 无态度不摇滚，最有温度的音乐，最有态度的节目。这里是由中国音像协会、深圳国家音乐产业基地联合主办，北大青鸟音乐集团出品的中国摇滚榜2017年第42期节目。大家好，我是张亮。 大家好，我是小奥。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由我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参与互动以及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哈。 嗯， 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了。新浪微博呢，搜索中国摇滚榜，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定期推送的各种抢票福利以及国内外最新鲜的摇滚资讯了。收听节目大家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荔枝 FM、 企鹅 FM、 蜻蜓 FM 的手机客户端来搜索中国摇滚榜，在线或者下载收听大家错过的节目。 我们这期为大家准备的互动礼品呢，来看一下，是来自 OOC 乐队的全新 EP 3啊。上个月初呢， OOC 乐队在北京乐空间举行了这张2017全新 EP 3的首发式，并且同步上市了 CD 以及限量黑胶。现在呢，你只要来关注中国摇滚榜官方的公众号，并且来给我们留言，就有机会得到这份礼品了。好了，那下面呢，就让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环节，最新鲜的摇滚头条马上为大家送上。 权威发布摇滚乐坛大事件，聚焦国内外重大摇滚资讯，摇滚头条重磅推送。 好消息，大棒乐队终于要发新专辑了。5年了，忽隐忽现的他们到底在忙什么呢？近日乐队新专辑的预热首单 Weekend 正式发布，它将会是你独处时的必听曲目。这是一首小而特别的歌曲，原本是专辑的收尾曲，而今却成为开启整张新专辑全貌的第一声。中国朋克20年回顾展在北京开幕，展期10天，记录时代之声。值此中国朋克20年之际，新晋摇滚音乐厂牌彩响失真还将制作发行一套3张限量黑胶合集，收录中国30支极具时代意义和代表朋克乐队的40首歌曲。接下来全国巡演将于12月启动，包含上海、成都、重庆、长沙等城市。彩响失真的创始人之一、脑浊乐队主唱兼吉他手说，摇滚乐的生命力在于现场，其实人人都有一颗朋克的心，我们在巡演路上见吧。 声音随行，摇滚随心，这里是中国摇滚榜。 说到刚刚发了新曲的大棒乐队呢，他们可能是圈里最不爱刷存在感的乐队了。那尽管中途这几年呢，大棒陆续发布了三支单曲，迷浪、最怕你问我明天、TV 呢，都成为了乐迷们心中所好。但距上一张正式专辑呢，已经有五年之久了。今年八月啊，大棒乐队远赴泰国录制完成了全新的整张专辑。 是的，他们终于要发新专辑了。那最近发布的第一首单曲 Weekend 将会带我们率先领略潜心创作五年后的全新的大棒。喜欢他们的朋友呢，关于这首 Weekend， 关于大棒，他们想说的话全在里面了。 其实最近呢，小奥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沉寂多年的北京的朋克圈可以说终于的复苏了。 没错，我就感觉最近好像气流上就有点波动和躁动的感觉。 隔着屏幕我们就能感受到 punk 这种冲击力，是不是？ 对，的确哈。那在今年的9月15号开幕式，该死的朋克 punk alive 中国朋克20年回顾展中呢，数百名观众将目光锁定在了已经淡出市场关注的另类音乐文化上，在众多珍贵的展品前流连拍照，感受着一个时代曾经带给中国摇滚圈的冲击。 就是一种音乐的文化， 没错。 对对，今年猜想失真呢，也会借着合集发行的契机，把更多真实的朋克音乐带到全国各地，也欢迎大家走进 live house 来感受现场的魅力。我们也期待中国朋克盛世的来临。最新鲜的摇滚头条呢，马上到了我们新一期榜单的揭晓时间了。在揭晓结果之前，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为榜上歌曲以及乐队投票的方式。 只需要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输入中国摇滚榜官方，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和乐队来进行投票了。每人每天呢可以投票6次。我们投票的截止时间是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和关注我们。 好的，那下面呢就进入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 Top Ten， 赤褐色乐队北极熊新歌上榜。 今后依然是季节的惆怅，寒冷是无尽的模样， 瘢痕体质与新歌上榜。 人与地散落在心间，而谁在问君何日归还，若此生不见与死不断，你站在 咖啡音乐队绝对上升两位。达文西乐队烈日上升两位。 十人傲娇告白上升一位。 真实的声音，体会摇滚的魅力，一起来听中国摇滚榜。 在纸儿乐队今年从9月开始的几场巡演纪录片当中呢，我们隔着屏幕呢都能够感受到现场满满的激情和欢乐。他们的新歌风格呢反差非常强烈，时而躁动，时而清醒。 那主唱周周呢可以说结合了燃少年加萌少女的全部特质。 哎呦， 那去年呢是棒球少年，今年归来就成少女了哈。这好奇怪， 哎呀，这个变化很大，乱码二分之一， 对对对对， 有没有？就泼了一盆冷水就变成 热水。这就是二次元的世界。 是。 那据说呢，在上次天水送明信片的小伙伴之后，又出现了连续跟巡演站的军团成员，大家的签名旗呢也在一路的传递当中。 是的， 刚刚过去的10月8号在北京专场《将进酒》的演出呢，真的是惊喜满满。 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摇滚乐队呢，纸人始终未曾妥协，只走自己的路。那可能也就是这份倔强呢，让他们的大批铁杆乐迷能够一直喜欢他们的原因。 我送给你一首歌好不好？纸人的《傲娇告白》送给你。 好，一起来听一下。到这里呢，本周榜单的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排名已经为大家揭晓完毕，接下来马上为大家继续揭晓第五名到第一名的结果，请大家不要走开。 哎，在这里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投票方式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输入中国摇滚榜官方，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和乐队来进行投票了。我们投票的截止时间是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和关注。 好的，下面一起进入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 Top 5。 李夏 and 立冬乐队，你的影子下降三位。 虽然月光那么模糊，我还是在寻找你的影子。湖水泛起想你的脚步，不知不觉心落无处。 Top Four。 挂在盒子上 Oracles 下降一位。声音玩具，我有一个梦想上升两位。 我站在这城市的中央，在人群里面，在烟火之中，我再一次失去了方向。我只有一个梦想，全人类的幸福究竟要到什么时候？ Two. 四星格日乐、力素九歌上升两位。Timers closer 保持不变。 哭泣后我为你擦干泪，穿越时间迷宫，慢慢的靠近，慢慢的靠近你。 2017年，斯琴格日乐带着他最新的概念系列专辑第二张《之遥二》再次刷新了人们对他的认识。那其实现在的他呢，才真正的将生活变成了自己期望的样子。他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就是简单的每一餐，简单的社交圈子、工作方式，简单的生活轨迹，就是从简。其实化繁为简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那还有那些不定期更新的诗歌，不定期的旅游，可以说啊，这个斯琴格日乐呢，用骨子里的文艺和自己的音乐热烈地表达着他世界中的美好，那真的是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 就像之遥一样的呢。 是啊，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把自己宅出来不是一件坏事儿。 嗯， 因为这样的生活真的很干净纯粹，你觉不觉得？ 真的是非常的纯粹。 对，在这样一个繁杂的世界能把日子过成这样真的不容易了。 是的， 那下面呢就为大家带来斯琴格日乐的这首《力素九歌》，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把日子过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 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上榜的全部歌曲了。如果这里有你特别喜欢的乐队或者歌曲，你可以动动手指把它分享出来给大家一起来听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新歌推荐环节。本周又有哪些作品上榜了呢？现在我们就为大家揭晓答案。 发出最权威及时的摇滚声音，传递特立独行的音乐生命力，摇滚实验室给你摇滚乐的一切突发奇想。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摇滚榜摇滚实验室，让我们看看这周的中国摇滚圈里又有哪些优秀的乐队为大家带来与众不同的全新作品呢？ 第一首新歌呢，来自二百，从夜晚到清晨。 嗯， 今年春天备受关注的民谣唱作人二百推出了他的首张录音室专辑《嘿，抬头》。正式的录音版一经释出呢，就立即斩获了飙升的视听评论量。 是的， 而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却还未曾在现场体验过二百这份陪伴多年的感动。 但是呢，终于有弥补遗憾的机会来了。二百呢，在本月13号开展了共计28站的新专辑全国巡演，这也是二百首次携乐队呢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巡演。这位一度被乐迷称作是为数不多的不那么想去南方的民谣歌手，这次呢将从生活多年的太原启程，自华北平原一路歌唱，途经吴侬软语的江南，在福建、广东那儿从不下雪的冬季里呢，结束新专辑的全国巡演。 而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好朋友、制作人以及琴行合伙人崔月文。 哎呦， 此次巡演崔月文也将担任二百的吉他手和全程的嘉宾，更是让大家多了一份期待。 是的，下面呢，我们就为大家预告一下接下来几天二百的巡演行程。10月25日是徐州站，27日到29日分别在合肥、扬州和南京。10月31日到镇江站。 二百终于去南方了。 嗯，没错。好，下面的一首歌来自二百，从夜晚到清晨，我们一起来听听。 总是独自一个人，踏上一条不归的路，我想去看看这世界，从现在开始到明天，请悄悄忘记我的脸，忘掉了曾经的伤痛，忘掉我爱你永不变。等有一天你会发现，我们的世界太遥远，感谢你给 多少支乐队，多少个人都在盼望着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金曲，对不对？ 对， 真的是这一生当中有这样一首歌曲就足够了， 就像演员就在等那一部剧一样， 对，一部戏让他红遍大江南北。而陆先生他们的第一首歌《春风十里》就轻而易举地达到了这个成绩， 所以其实他们也没有想到会这么火，对不对？ 对， 不知不觉呢已经到了2017年的秋天了，两年的时间一晃而过。主音吉他手董老师说，在这两年呢，大家几乎用了大部分业余时间聚在一起排练、录音、演出，这种感觉和经历对于我这种从未体验过乐队生活的人来讲，就是很奇妙的旅程。能找到这样一群独特的旅伴呢，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就像歌曲会火一样。 对啊，今年9月9号呢，陆先生的全国巡演呢就在沈阳开启了，下面一站是在10月4日的苏州，然后是10月18日、19日在广州和深圳，12月份呢也只有9号、10号在宁波和上海站，然后呢就要等明年了，2018年1月20号在北京收官。 所以说这一次的巡演站次并不多，喜欢陆先生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时机，我相信呢这段路只是他们旅程的一个开端，前面还会有更长的路等着我们大家一起步履坚定地走下去。那马上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陆先生乐队的这首歌《给大家的歌》。 就是我们这周为大家推荐的两首新歌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关注我们中国摇滚榜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给所有榜上歌曲进行投票。我们的投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里输入中国摇滚榜官方，再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和乐队进行投票了。我们的投票截止时间呢是在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务必看好表，欢迎呢各位听众朋友们都来关注。